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天气渐渐要转凉，立心读报说四方，聊天室里您帮忙，共同进步本领强。这一上来呢，先做个小检讨，这事儿怪我，因为这两天呢也是结合热心听众啊，参与节目，有到这聊天室里参与的，就有给我们电台打电话的啊。王阿姨反映他们家的这个电梯的这个管理啊这个事儿，其实这事儿呢还真是个事儿。这些年北京市有关部门不断的啊，他这个在这个规划呀安排呀老旧电梯的维修包括更换，所以说呢，王阿姨反映这个事情有一定的普遍性啊。当然人家主要是针对自个儿家里的事儿，那这样的话呢，要真的想帮助到他，光凭立心电台这个力量就不够了啊，所以呢替他打了12345，那边也是啊赶紧的就安排，这挺好。所以就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起来了，以往呢也有听众啊这个又反映啊，或者是提建议，甚至于提意见，行吗？当然行了，可以吗？必须可以呀。但是呢我认为咱们电台这个接待处理听众这些个意见建议也需要规范，那这是个人的一个感受。过去啊就是说啊，那个什么，那个立心，你去给那听众回个电话去啊，把这情况跟人说一下，讲一下，这个行吗？行，可以吗？可以，规范吗？不够规范。言差语错，言语之间难免是不是存在误会啊？表述的是不是足够清楚啊？最好通过官方渠道。什么叫做官方渠道？对于我们电台来说，就是这话筒，就是这个节目。所以说呢，我就说了，打现在起，咱先立个规矩。那听众反映什么事情我都在广播里头啊，当然是可以的，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啊，让说的啊，这不符合法律我这一说我犯法了，那这不能说。对，一定会给您做出一个相应的回答啊。这甭管什么事情，大事小情，这当中能帮到您的，我们以电台的名义啊给您联系。当然以电台的名义不等于说啊哟，我们电台都出面了，他那个啊得解决，谁出面人家该解决都解决，一时半会儿种种的困难和限制啊条件的这个影响暂时解决不了，或者只能部分解决，哎，这个我认为只要是回应了也是可以的啊，说一下。那么这个昨天我就一下把自己给搁里头了啊，因为说到这儿呢，我说呢啊，如果大家有事情要反映，可以打我们电台的热线。说到这儿坏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电台那总机呀，跟现在就是接待听众这个不是一个号码啊，现在这个呢，回去以后 那我得问一问呢，啊，因为我是不打这电话呀。对，对，因为我要是有事儿就直接找人了啊，找我们单位同事，这就解决了，不用说是打电话再找人啊，非得打这个96168找杨红主任请个假，那何必呢？隔山漫岭的，哎，对，96168，这就是我们电台的对外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事情您就打他，哎，这就可以了啊，这个就齐活了。啊，跟各位说一声，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事情啊，这个也是天天说，下载手机上啊，手机的应用，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能够直接听广播，周一到周五还能在聊天室参与话里话外热心听众的互动交流。也可以用手机呀，那个微信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这儿更新的新闻您能及时的了解到，啊，就别去那个什么啊，又什么一什么啊，什么音儿啊，啊，什么手啊，啊，上那上头看那短视频，哎呦，我那都更新了新闻，这里头也有，这是正差的，啊，不是分出。啊，好像跟人家有区别似的啊！当然，但是呢，告诉您说，就是有区别。我们给您推送的新闻不改标题，我们给您推送的新闻啊，这个不搞那种危言耸听啊，什么谁吓尿了，谁什么啊，这那个了，你听这话说的多缺德。好。好么样的，谁能给吓尿了？嗯，嘿嘿，对，这种网上这些个江湖用语不规范的这些用语不会出现在正经新闻里头，哎，这您记住了。当然也许有的朋友说呢，我就好奇那个，那就您就自便吧啊。但是呢，我先说，把这话先说头里，要是被误导了，那这个哎，这您自己琢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打这儿说，是咱们这节目带一点北京的这个味道，不是北京方言啊，我一再解释，我说的不叫北京方言，北京方言也不是我这个说法啊。谦虚一点说，正经的北京方言告诉您我不会，打小就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出生那个年代，身边的哪怕就是老北京人，他也说普通话，我怎么可能知道北京的方言呢？对呀、啊，为什么说在我们节目里头，虽然说带一点北京味儿，可是呢，一样是字斟句酌，你说每一句话都得想到后果啊！你昨天。那个就是说这个有一位急救车呀120的司机师傅，外地的啊，他为了救人着急，一猫腰把那小区门口那个石头墩子好几百斤他给抱起来了，这是个好事啊，好人好事。但是听众的提醒，当然听众是带着开玩笑啊，就是在这个聊天室里头说啊，这文先生，这司机师傅姓文啊，虽说姓文，但是这位武功了得啊，文先生冒着腰间盘突出的危险抱这石墩子。这有一位听众，这就是北京人啊，开个玩笑，大伙儿一说一乐的事情。但是呢，哎，说话得听音儿，我一看他这个话里话外，哎呀，提醒我了，跟这听众没关系啊，跟这位听众朋友没有直接关系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受了启发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咱们得说一句，虽然说他这个举动好人好事，但是这类的危险动作咱们不要模仿。哎，这个您得记住了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怕是有那个，哎呦呵，认真的，哎呀，他搬石头墩子，嘿，石头墩子，呦，家门口没有是吧，故宫门口有石狮子，哎，那你也不能动啊，不能动，您一动那边保安就过来了， 啊，哎，对了，哎，说到保安，这个看见一条新闻，这是外地的事情，啊，西边的一个城市，一个古都啊，西北啊那儿的事情，但是咱就不具体说是哪儿，对事情不对具体的人和地方，为什么呢？不是咱们说话藏着掖着留一半，有听众说，你看立新老师啊，留着退身步，留退身步是应该的，说话谨慎，哎，留有余地，为什么呢？我说话不是代表我自个儿，不是我自个儿跟您这儿喝聊大天儿，喝着茶，哎，嗑着瓜子儿，五香的啊，甭管什么味儿的，不是，咱们是国家的电台，我说话不得琢磨琢磨吗？是不是啊？哎，这个事情，为什么说不对具体是这个地方呢？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个别的，再有一个，也不见得只有这个城市有。哎，什么呢？就这个保安。哎，我老早就想说这事儿，说这个保安这个事情怎么来看。当然也有朋友，北京话叫念秧啊，就是提点意见，哎呀，这保安这不规范呐，你看这穿一戴帽的，呵，这家伙呵，歪戴着帽子，哎，好，那身制服啊，穿了一身是也不哪儿的作训服啊，对呀，上面也没什么标志，有的还标志写的特警，嗯，嗨，底下穿一球鞋，哎呀呵，站着那儿，哎呀呵，好，一站八道弯，是吧，歪戴着帽子一站八道弯啊，你看这一站就站出北京的一个老地名啊，说话也说不太清楚，也不太会说话啊，你问他点什么，呦呵，这那的瓮声瓮气，带点外乡口音，咱没别的意思啊，这就凸显出保安队伍的素质教育和它的作用。为什么单提这个事情，没别的啊，这个意见是为了这个行业啊更好的发展。我先问一句，城市管理需不需要保安？我认为需要，不是说什么地方啊，哪是这个站岗放哨的都得是专业部门，那顾不过来，对啊，所以说需要保安这个行业。哎，我们电台也有啊，也在门口站着，是啊啊，对，那个哪单位包括公交车上都有这种，这些个虽然说他们来源管理部门不一样，但是通称保安，这是一个行业。但是这个行业要说起来，在城市里头年头可不短了，那么这行业发展是不是要健康呢？应该。要不要规范呢？应该。保安的素质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呢？应该。有是没有啊？对了，干嘛说这事儿啊？就说这头几天小小不言的事情，我发现啊，有些事情小小不言，就算是有些矛盾呢，啊，什么言差语错、马高凳短啊，这个怎么着之类的，这种事情如果说你要真是认真要解决问题，还是说啊，反正这事儿啊，那就这样了。那这么着的话，讲话咱们就启动这个程序吧，啊，咱们就报警吧，啊，警察就来了就带走吧，啊，谁不对谁对什么之类的，弄清楚之后咱就拘留吧，嗯，可以吗？可以。这个事儿这么做对吗？对呀。但是我问一问，如果什么事儿都央给公安民警同志出面，那咱们这个社会管理貌似看上去是不是也太容易和简单了呢？而这种容易和简单是不是貌似本质上说多多少少有那么点粗糙呢？你想啊，这国家得为这个多花多少窝头钱呢？啊，对，是这个国家花得起，花得起，也不是桩桩件件都有这个必要吧？有些个事情矛盾化解了之后，可能就不需要国家再垫付 这比窝头钱了。什么叫窝头钱？你把他拘了，他跟里头那里头待着，他不得吃饭啊？你不得给他蒸窝头去啊？对了，呵呵，对，就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就是地铁里头，外地啊，外省西北某城市，城市还不小呢，还是个古都呢。哦，啊，那就猜出来了。对，但是咱不说这地方，地铁里头，其实这事儿啊，最后弄明白了，嗨，也不过就是拌嘴吵架这么点事情。生活当中这种事儿不是常有吗？要是这个事情，呼，哎呦，好家伙，这家伙这个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这可就啊，这可，我认为民警同志真忙不过来了，啊，这个地铁里头有保安，这怎么回事呢？就一个年轻姑娘，她坐地铁，可能是拿这手机啊，跟打电话声音大一点，边上一老大爷。他觉得是觉得声音大还是什么不知道啊，反正这俩人这爷儿俩就开始吵吵起来之后呢，保安地铁到站了，门一开，俩保安进来，是一个俩咱不知道，反正保安进来要把这姑娘拽出去，那意思你出来。后来说是保安误会了，认为是这姑娘打了这个老大爷，其实没有，俩人就是吵架。好家伙，这姑娘不干呢，我干嘛出去啊？哎，得，双方撕扯，哎呀呵，这保安呐，哎呀，踢他，夸踢夸呼，好家伙，嘿，赶着天也热，姑娘穿的反正也不是太多，都到什么程度？撕扯之间到什么份儿上？我看那视频了，那视频那个，他得上网啊，上网有审查呀，那小编辑啊。一看，哎呀，好家伙，这姑娘行了，赶紧打马赛克吧，啊，哎呀，辣眼睛，都撕扯到这份儿上了，为点什么事儿呢？最后弄明白了，其实不过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说常见的，哎，市民之间、百姓之间的这种口角，就是拌嘴吵架，就这么点事儿。这个如果说啊，上去之后解劝啊，说你看你这年轻人，人家这上岁数了，说你打电话啊，这个再怎么说您声音小一点，这位这个啊大叔还是大爷，哎，您也是，您别跟他嚷嚷了啊，他这个是，反正他也知道了，行吧？那您这么大岁数，回头这个啊，这气性上来之后，回头影响身体健康啊，就完了呗，劝开了不就得了吗？直当的把那姑娘往出蹬完了之后，嚯，这家伙，哎呀，整个闹腾的，哎，好家伙，地铁的运营都差点受影响。那姑娘身上带着那个小零件吧，姑娘那零件碎了一地，哎，我看好像是电脑啊，是什么，反正，哎呀，好噼里啪啦，好家伙，你说他要真是危害了公共的这个安全、社会治安啊，搅闹了，这也行。啊，说呵，这姑娘啊，手里面拿了一口青龙偃月刀，嗯，红脸的，对，五柳长髯飘洒胸前。那位说那就不是姑娘了，这您上去之后，您把她给拽出来，这还有得一说，说明什么呢？这叫本领缺陷。咱就说啊，社会城市管理的确需要保安的力量，但是保安整体素质。个人认为，也不是我自己的观点，很多这个听众啊，包括市民朋友都有这个看法，亟待提高。哎，公交车上那保安，对，反正我是注意到，因为什么呢？估计是有人提意见了，说你这个，你说这乘客这座你老坐着，按说是不应该的，啊，结果呢，他那意思就是没人他坐着。啊，车一到站，他站起来，到门口，啊，然后说两句啊，戴口罩啊，扫码啊，这个，就为这个，就咱就需要值当的安排一人吗？对呀，是可以，您这岗位也很重要，那您别老坐座上啊，您不能站会儿吗？这一站就看出来了， 八道弯儿。我说这上岗也没经过培训吧。再有一个，这个行业算不算服务行业？我认为有一部分算。所以说服务的用语怎么说话，这些个他不得有人给培个训吗？啊，对呀，你这些个包括着装啊，就说呀，穿的呵，哎呀好啊，那衣服上都是线头，这个谁拿剪子给他掐一掐吧，啊，就说呀，所有这些个都是意味着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保安这项工作很重要，应该有，对了，但是它不能成为城市化精细管理的死角，哎，只能是不断的提高啊，这需要培训。对了，多说一句啊，这个可不能像那包工头到乡下招那小工似的啊，建筑行业招小工，小工可不是技术工人，什么瓦匠啊，什么哎，这个技术上的这木匠之类的，不是啊，他就是有把子力气，哎，能搬砖吗？是吧？那会吃饭吗？嗨，那得会啊，就说呀，各方面服务水平都得提高。这个咱不是说啊，说您是打这个农村呐、乡下来的就怎么着。北京城过去很多的服务性行业，就说什么那连生啊、同仁堂啊、全聚德这些个大买卖老字号，那儿的伙计都是打乡下来的，但是你看看他的那个服务的那个水平啊，言语之间交流的能力，一看就是调教过的，这调教没有褒贬啊，就是培训的意思。所以我说呀，不能说来了之后给身衣服，这咱就来了。哎，所以我就讲这个事情，凡是咱不是提出这城市管理要精细化吗？打这儿说，打这儿开始。哎，当然这个事情我刚才一再讲，这是个个别的事情，就刚才我说那事儿，极端案例，这个咱就不能跟有些网上那个言论似的，网上那小号，哎呦，这个嘿大了去了，这大发了哟，好家伙，他那个啊各种的词儿就往上捅，咱不弄这个，但是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引起重视。哎，所以就说嘛，啊，包括方方面面，刚才我为什么说有些危险动作不能模仿啊，这又圈回来又说这个话题，你看就说这个事儿，哎，这是在哪儿啊？浙江杭州啊，说是哟，哎呀，这孩子嘿，孩子那是还没开学呢，淘气小孩7岁，你看开学就好了。对了，这一样得教育，得培训，得调教，在家里头呵，好家伙，哎呀，玩疯了，这孩子一己之力上演了碟中谍。哦，这还是特务，嗨，就是那个有一电影，外国的碟中谍啊啊啊，其实他那个就是一种电影特效，那个给做出来的那个杂技，对，就那么简单啊。有一大哥啊，那对对对，那小伙子也不是小伙子了，岁数都不小了，那男主人啊，男主角啊，那演员呵，打上头肉掉下来啊，呵，倍儿惊险，哎，这小男孩就有点那意思，浙江杭州打5楼爬出去了，好家伙，碟中谍，哎呵，空中杂技，好，你想这家里头爹妈都上班了，就个奶奶，哎呀，把老太太吓得跑到这阳台这一把，得亏这老太太出手还算及时，砰，一把就把这孩子攥住，攥是攥住，蹬是蹬不上来了，孩子沉啊，老太太多的劲头啊，哎呀，这好，不行，拽不住了，当时34度高温，好家伙，让街坊看见赶紧报警，民警来了之后说，奶奶，我告诉您说啊，我们这俩民警一个在下头拖住这孩子，但是这个时间也长不了，您赶紧的把门开开，我得开得开呀，我这手瞪着这孩子，那你把钥匙给我，钥匙在哪儿呢？钥匙在哪儿？哦，对了，钥匙在我兜里，嗨， 拿着钥匙，民警开了门，这才把这个啊祖孙二人救下来。你看看，一己之力呀、啊，这孩子了不得，一己之力啊，拍摄了一个外国的恐怖片。嗯，咱不说恐怖啊，是，反正这片子这个电影多年前，很多人看过，啊，那个没看过的不建议您看了，怕吓着您，啊，他那故意的搞他那个恐怖的那个元素。啊，一大姑娘没脸，嗯，不是，就是他拿那头发在后头啊，他把那头发他故弄玄虚，他把那头发弄在前头，把脸挡上，然后呢穿着一身白衣服打电视里爬出来，哈，哎呀，记住啊，这都是假的啊。对啊，恐怖片嘛，贵州有一个地方叫普定，一小女孩，哎，好家伙，他也来这出，他倒不是模仿，他没模仿，但是就他搞那恐怖程度一点都不次于那恐怖片。他干嘛了呀？他们家呀，抽油烟机有一预留的管道口，还没安装呢。这姑娘跟那玩，小姑娘啊，这个哎不大点儿，跟那玩，哎好玩，哎你看这一窟窿啊，我玩去吧，啊我怎么玩啊？我把脑袋伸进去。嘣，脑袋进去了，出来呢？出是出不来了。好家伙，整个这脑袋脖子卡在这窟窿里头，没办法，家长往外蹬，那哪能蹬啊？蹬坏了怎么办啊？打电话报警，消防队来了。消防员说了，我从您家这孩子我救不了，我得到下头那家，他不是个窟窿吗？啊，我得到底下。把这孩子这个脑袋拖住了，把他弄出来，啊！结果到底下一看，哇哈，吓了一跳。为什么呀？你想，这姑娘是脑袋冲下呀，她那头发就打那窟窿里头全垂下来，的确看不着脸。嗨嗨，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可说呢。新闻一口清，抓紧时间，啊，说是这个美国悬赏500万元。通缉一名中国公民，嘿嘿，咱们国家多家快递公司9月份上调派送费啊，这个调整了。正是遇上红灯您得等，礼让行人不要争，网红餐厅特别能提醒各位别入坑。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就说呀，那网红餐厅不是说不好，但是呢，这个网红餐厅的关键在哪儿？网红他在网上红，现实当中呢也有的红啊，也有的，反正是吧，绿吧唧的，透着那么的啊，这个反正不红啊，有吗？有网红餐厅，哎呀，大明星开的。呵，快来吧，结果人来了一看，好，餐饮行业好做这个生意呀、啊、哎呀，这没法吃啊，呦，这处理的那东西也不干不净的，有的那都变了质了啊，有那菜啊上桌没吃完，行，直接对付给下桌，哎呀哈，好吗，哎呀，就这个事情，你看，所以说嘛，搞名人效应品牌包装，他为什么是网红呢？他在网上这宣传，这跟咱们现实当中不太一样。现实里头咱们说老字号或者是口口相传，哎，那家不错啊，可以去尝尝啊。这个他不是，他网上这宣传啊，他属于那种投放式的，哎，就啪啪啪啪啪就给你喝好，紧着就给你那投放投送网络宣传，他这一宣传包括找什么什么什么网友之类的，哎，有这样的，有一网友号称他是老北京，天天到北京去吃各种馆子啊，又都到哪儿都吃，又和这大这倍儿地道，就那个。其实您，哎呦，这主怎么那么大闲工夫还不上班啊？他那就是上班啊，他那是挣钱呢。哦，对，就这个。但是真正的质量品质包括服务，这可就没法保证了。所以我就说，网上这些个事情咱们擦亮眼睛别入坑，有些个那网红就是浪得虚名，是吗？您听京剧里头，京剧里头能有 往往哀。 公安来进镇，不用了表马祖，不用人呐、 你看小马谡啊、其实马谡啊还有点专业技能是吗啊，但是更多的啊，现在这网红里头啊，这个更多的是下面这位。三国里头那蒋干蒋子仪那个就是当年的网红，浪得虚名，好像哎呦呵哎呦倍儿有本事，要不然曹丞相也不能一开始托付他办这个事情啊，你能跟你去啊，好去了之后，哎呀，这曹操说后悔都来不及了，这后悔要真没法吃，你看呵呵就这个净耽误事儿，所以说入坑嘛。抓紧时间再说点新闻，北京青年报说这个说了啊，这是国家要求的啊，国家要求了小学上课时间不早于8:20啊，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别忘了明儿个聊天室咱们还得啊约会儿。 It's fine.